守着伤悲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

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有点害羞，却很幸福。